就 可以免就則免係咪啊？ 疫症哦，冇得免， 係 點解冇免啊？見唔到面都有電子利是、 電子郵包、電子紅包要嚟搶紅包。 香港而家係啦，今年啲嘢 你會唔會整啊？ 我谂紧，我考虑紧，我觉得都系亲手俾。 哦，咁啊系，会好啲。所以呢个藉口就，但我又亲手俾唔到啊。 系啦，咁唔紧要噶，你可以电 邮寄啊，你 系你可以转俾我噶，一样得噶。 咁难怪内地嘅同胞成日话我哋落后啦，人兴咗咁多年啦，已经抢红包。 就系冇办法，我谂呢啲科技嘅潮流咧，避得年都避唔到第二年噶啦。 哦，听讲今年咧个趋势咧就系重质不重量咯。 系重质不重量。 系啊，佢哋话啲。啲人就話見少咗朋友，俾少咗利是，咁就會將資源集中包一啲更加大嘅利是俾佢摯愛親朋啦。 係呢啲係收利是嘅人嘅一啲好重要嘅心聲嚟。 同埋我決定咧，將我哋嘅關係咧就同防疫政策最新嘅名詞咧連結一齊。係，我希望 最新嘅政策。 而家我哋最新有好多唔同嘅 維風嗰啲啊嘛，係嘛？ 維風咧，佢裏邊有唔同嘅大廈噶嘛，分別係有啲咩咧？核心啦，同埋核心非核心啦，有啲唔知咩內 內。強制檢疫同埋核心區域。 係啦，我而家咧就希望就係咁嘅。彭青，我同你都做咗咁多年拍檔啦，我相信我都可以成為你嘅核心封鎖區裏面強制派利是嘅名單。 即係核心嘅內圍啦。 係啦，唔係仲要係強制喎，哇！強制派利是，咁你只要咧就派咗利是咧，就等於你攞咗個陰性手環你先可以離開。Perfect。 哇！真係咧， 唉、啊哎，真係 呢啲呢做法咧，就比起講啲吉利嘅説話 更加 有意義啦，係咪啊？呢個時候係咪？ 即係與其仲祝你青春常駐咧，不如唔好嘥時間啦。誒，你俾咗利是，你就可以離開呢個核心區。 都知道大家守緊㗎啦，都 係啦，係啦， 係咪？ 好啊！ 今年真係守緊㗎，係嘛？咁嘅環境底下， 係啊， 唔好諗咁多啦，少少利是心意已經應該要心滿意足。 要心滿意足啊，係啊。咁啊，早排咧我都覺得好有幸地咧，咁因为我哋即系冇得出去食饭啦，咁你可能去啲朋友屋企咧就食个小饭，即系小菜两三道咁样啦。 系啦， 咁啊，咁 个 系啦，聚一聚，咁咧哇，佢又俾咗啲即系新嘅见闻俾我可以认识到。 有咩高见啊？ 冇，我其实都系跟你学嘢啫。 讲 系啊，系咯，无端两个条腰弯到咧，哎，跟你学嘢啫，真系。系啦，跟你学咩饮酒嗰啲啊？ 哦， 系啦，因为咧即系自从咧即系饮过一次咧。佢嗰啲清酒咧，我唔喺度介紹過嘅，有某一個牌子嘅清酒，我都好好飲喎。咁跟住我講咗兩三次之後咧，那個朋友咧佢就話：，哇，睇嚟你對呢個酒咧情有獨鍾。佢話你今次再上嚟食個小菜，我又頒到一支特別嘅，都係呢一個酒廠出嘅唔同，係咪叫唔同系列咧？總之都係嗰個名啦。咁但係又唔同味道嘅喎。我第一次知咧，原來咧清酒可以有水果味喺裏邊嘅。 哇！ 佢話我 哋 就哈密瓜咯。 哇！ 佢成個樽都綠色嘅，咁飲落去嘅時候咧，我話點解少少甜甜地嘅？佢話係啊，原來佢話咧呢一個有啲哈密瓜嘅味道。咁我又唔知道 佢點樣加啲哈密瓜落。 係啦，點樣加嘅咧？譬如你哋飲紅酒，咪話有好多唔同嘅。 系啊， 嗰啲果嘅味道咧， 有咩士多啤梨啊？ 系啦，咁系点样捞落去噶？ 哦，冇，其实系啲泥土样嘅。 哦，系泥土噶， 系泥土啊，系啊。 咁会唔会清酒都系咁嘅咧？ 系，清酒。 我真系唔知佢都系米嚟嘅啫嘛。 系啊，米样噶。 佢真系有哈密瓜味嘅，仲要唔系确喉咧，即系可能你以为话系咪即系哈密瓜汽水咩？又唔系嗰啲味道。你依然都系闻到嗰阵酒香啦。 同埋可能系啲酒桶嗰啲木。嘅味道 真係唔識，係啊，咁我哋呢啲就淨係叫做知其然不知其所然，飲完高興就算啦咁樣。咁佢仲有唔同嘅呢啲甜味啦。咁然後第二個令我開眼界咧就係、我冇聽過原來連清酒都要唞氣咯。 哦， 因為所謂唞氣， 倒出嚟擺個 decanter 嗰度唔使嘅。 冇，因為咧佢開咗另一支酒咧，佢話你而家試下飲下先，跟住我就話好甜喎、佢話哦，如果甜啊，等一陣再飲。我再等一陣之後再飲咧，佢話係咪咧？唔知即係揮發定蒸發啊，定係唔知霧化 咗 咧？唞一唞之後咧， 開咗啦，正所謂。 佢話就即刻咧，嗰、那個甜咧就唔會咁膩口喎，又即刻咧變翻第二種味道咁樣。咁於是乎佢講乜我就聽乜，我就話係。 果然啊，真係 又好似有啲唔同咗，即係幾次去嗰啲廟街睇相嗰啲，係、我真係有啲行衰運咁樣。咁啊，總之喺呢種叫做帶領之下咧，就完成咗嗰一個嘅晚餐咧。 哇，幾好喎！ 係喎，我覺得都幾得意，好似長知識咁樣嘅。 咁你嗰晚飲咗都唔 係 品嚐咗都好多佳釀啦。 品咗好多佳釀啊，車都唔揸嗰日特登。 啱啦。 係咁啊，真係我呢啲係每次都係問定咧，係咪真係會有好多支酒啊？如果有嘅話咧，咁我豁出去啦，我就唔揸車啦。 一啖都唔好啊！ 真係。 唔係唔係，一啖都可以，我唔揸車嘛。 係咯，即係唔好揸車啦。係 啊，最巴閉咧，頭先我同彭前講嘅時候咧，佢都即係覺得話啊，都搞笑喎呢種飲法。 係。 咁有支威士忌。 係啊。 嗰啲唔知咩皇家禮炮嗰啲 friend 啦。我見到啦，因為咧阿豪仔俾我睇。 我俾翻張相佢睇啦。 你知通常而家即係咧，通常都係㗎啦。 要㗎啦，咪留個紀念。 係啦，睇影翻啲樽咁樣戰績之餘，睇過飲過啲乜嘢。 係啦。 係啦，原來喺側邊嗰度有支藍色嘅樽喎。 係啊，藍色嗰支威士忌啦。咁佢哋話係佢仲要係老酒嚟㗎。係 啊 係。因為點解咧？當佢當佢開嘅時候咧，個酒室已經爛咗啦。 係擺咗好耐啦。 擺咗好耐啦。咁慘啦！你入揾著我嚟飲呢啲老酒嘅，係咪先？我都唔識嘅。咁我哋點飲啊？佢話放心，撈雪糕，再加埋嗰啲自制嘅蘋果批。 蘋果批。 哇！跟住我撈雪糕，撈啲酒落去。 又冷又熱，中意再淋少少酒上去。 係啊！哇！真係咧， 好好享受啊！我直情感受到好似自己食緊嗰個蘋果批咁樣。 我都估唔到原來有呢種配搭嘅，真係。 好嘢啊！真係。 所以你呢隻歌真係啱啊！ 啱曬啊！ 你連個夕陽都飲多兩杯。 哇！直情咧品嚐咗咁多嘢之後，望個夕陽。完全唔同曬， 係啊！不過如果你行七搭錯就唔係醉就變成碎㗎啦嚇， 我係 夕陽哦，但係點解碎咗嘅？喂，你眼瞓啫， 你就好啦，品嚐咗咁多美食同埋， 跟你學嘢啫，跟你學嘢啫。 我乜嘢都冇乜點食過，全部冚唪都係自己煮，有幾好食啊！ 攢啲米酒落去， 衝啊！著火啊！ 夕陽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何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 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份接近，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斜阳浪漫可惜放任，红红伴着走过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冇醉住啊，晏昼咋吓？ 我冇醉，攞走嚟。 哎呀，咁啊，中女集男神大星期日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有彭程有曾志豪啊吓，咁啊唔好再要清醒啲，系咪啊？同太太庆祝生日，唔系同老公庆祝生日。 嗱，你一系醉咗啦，但其实你讲咗真相出嚟，都唔知边个帮边个庆祝生日。 咁啊。送礼嘅嘢又唔一定要等到生日，不过喺人哋生日嘅时候又叫送礼又系啦，唔知道大家点睇啦。 冇嘢嘅，嗱呢单新闻就咁样嘅，即系我睇完之后，我已经有好多心得喺里边。 有心得啊？ 系啊，那个标题咧就咁样嘅，生日陪老婆行名店中伏。嗱，你睇清楚标题，生日陪老婆行名店。 系。 咁你可能混淆咗，系咪即系生日老婆叫你陪佢行名店？ 唔系啊，调翻转啊。 系你生日， 嗯， 你陪你老婆行名店， 系 中伏。 嗯， 寿星仔被逼贴钱赞助贵价手袋。 系 啦，咁其实你几乎已经估到个古仔一半啦。呢标题写得几精致啊，真系。 唔系佢讲咗俾你听个重点咯。 系啊，咁佢个重点系咩咧？佢就话 OK， 佢话原本咁样嘅，佢话咧就喺连登度咧就话咧自己生日要送万几蚊嘅礼物俾人，咁啊好爆啦呢种讲法。我生日攞万几蚊嚟送俾你喎，咁样。咁但系佢个对象系送边个咧？ 送俾老婆啫。 我送俾自己老婆喎。佢话啊，佢上个礼拜五咧就生日，咁咧就冇谂住大事庆祝，谂住同老婆咧求舒舒服服食餐好嘅。咁点知嗰日放工之后咧，呢位港男咧就俾太太要求咧，可唔可以陪我行名店啊？ 买嘢啊！ 佢话咧想保送结婚证。 系啊，结婚证嚟，好似你冇买礼物啊。 哦，都几好，我都啱啱保送咗结婚证礼物俾我老婆。 系咪又咪喺名店啊？ 有啊，名店噶，全部店都明噶啦，而家。咁佢话啦，好啦好啦， 省咗好多钱啦。 系啊系啦，咁佢话啊好啦好啦，要保送礼物。嗱，其实呢一届都搞笑噶，佢谂住啊我生日，点知原来咧呢一关都未过咧，就要过翻前面嗰关先。 未收到礼物，都未收到生日礼物。 系啦，但系个问题就系点解会保送结婚周年礼物嘅？ 咁可能即系啱啱过咗， 即系大家都冇买到。 系啦，就冇买到嘢。 嗱、哦。 咁 啊，你爭咗就冇得唔還噶。 咁幾時都係啦，錢都係啦。 係咯，要噶嗱，所以 日計利息噶。 係啦嗱，所以第一格與人無尤，邊個叫你嗱啲叫咩欠債還錢， 天公地道 係咪？係啦，咁佢就唯有跟佢一齊去名店啦。咁啊，佢話咧原本咧話叫佢買嘅嗰個耳環咧冇貨喎，你以為佢會就咁罷休咩？太太就話啦，不如我哋去另外一間名店度買手袋咯。嗱，我真係唔知呢個點褪出嚟嘅， 即係 由耳環 就變咗手袋啦。 手袋喎、 啊，哦，即係其實總之結婚周年禮物都係要買啲嘢嘅。 但係你如果耳環升一格，係咪頂籠係頸鏈咧？ 都唔係㗎， 冇耳環最多頸鏈啦，即係都係應該首飾類啊。 即係其實可能佢已經心目中有一系列嘅嘢可以係做結婚周年禮物，包括耳環。 Okay, okay.好啊， 或者系手袋。 手袋，喂，但我想话耳环同手袋价钱可以争好远噶。 哦，系噶。 系啦，咁咧， 你以为手袋一定系贵啊？买耳环可能分分钟仲贵噶。 哦，咁啊，咁佢呢个手袋贵唔贵啊？33,000蚊啫嘛。 名牌手袋差唔多啦。 系咯，你睇你睇你睇。 唔系啊，真系咁上下，好老实啊。 我都知 道。你都买过，你知道。 但我名牌手袋要去一剔牌度买都系600-700蚊啫，都系个名牌手袋。 系、啊，你 sporty 啊嘛， 仲装嘢装多好多添，真系。 唔系，而家唔系。几大细？你买个红白蓝啊？ 系啊， 真系、啊。 你知唔知我哋男人买啲袋咧，最紧要就是大啦。成日去到嗰啲运动铺咧， 俾佢最大嘅 ，个底好多啊嘛，真系。 你插唔到嘢啦，咁大做乜 啫？哇，好啦，33,000蚊一个手袋，咁佢话佢买咗啦。咁咧，咁买完嘅时候咧，系老婆自己俾钱嘅。 O、okay、K 啊。 俾完钱之后，佢就话啦：，阿老公啊， 陪佢 啊，俾翻一半钱我啊，唔该。 哦。哎呀， 系啦， 哦，我知啦，因为可能对耳环嘅价钱大概都系一半嘅啫，系咪？ 嗱，33,000一半，咪即系差唔多16,000咯， 系咯， 系啊，15,000-16,000啦，咁样，佢话要佢攞万几蚊俾佢，咁、然后咧个重点系嗰日佢生日喎。 嗱，咁可能你会你喺个港男就心谂， 天崩地主咗啦。 系啦，我攞万几蚊买礼物俾你，咁你咪会俾翻相应嘅礼物俾我咧？ 嗱，我觉得咁样期待就唔啱。 系咯，你对你老婆有要求，乜唔系好正常嘅咩？ 但系你唔可以咁样期待，因为我送咗成三万几蚊嘅嘢俾你，你一定会系咯回翻咁嘅礼俾我咯。 彭程呢个真系深得呢一个叫人世间爱情之道啊！咩呢叫做咩？计算太多。 唔好嘅， 系啦，呢啲叫做即系赢咗个袋，输咗头家。 对佢嘅爱同埋关怀点值得？ 无价噶嘛，冇价噶嘛。咁于是乎咧，佢就照俾啦。食完饭，咁啊有生日蛋糕、哦，就有、哦。佢、老婆咧就俾咗封1000蚊嘅利是俾佢。 哦，包利是， 唔系，我包利是俾个老公当生日礼物。 俾利是。即係其實我其實 咩意思咧？ 即係其實咪你中意買咩買乜咧？啲老人家成日都係咁講。哎呀，嗱，你生日唔知送咩俾你啦，你自己買啦咁樣。 阿老婆，咁不如我又包翻封1000蚊嘅利是俾你買咩買咩啦？你一嚟就叫我夾咗成萬幾蚊喎。 我生日同結婚就係啦， 都係一年一次啫。 唔係咁啊，俾利是又好似 仲要係1000蚊啫。 嗯，唔係。1000蚊都唔少噶，作为一封利是。 心意嚟讲咧， 喂，我觉得1000蚊一封利是真系唔少噶。 咁不如下次佢打开封利是里面就话：我爱你一万年，我爱你一万年。跟住老公话：冇啦，我爱你一万年，我加个唇印。嗯啊， 咁使乜摆封利是啫？画张卡咪得咯， 讲只 口讲咪得 ，WhatsApp 俾你都得啦。 唔得，有你有冇少少诚意啊？ 唔系，即系 WhatsApp 咪 send 错咁点算啊？ 但系个问题点解即系老公咁嬲都明嘅？第一系生日啦， 系啦系啦。 第二咧就系咩咧？话佢其实咧唔系搵好多钱噶咋？ 系啊，佢咧就我哋够唔够时间而家讲噶？ 够少少嘅， 够少少嘅，因为咧嗱，佢就话咧第一佢嘅感想系咩咧？佢话。我咧真心觉得咧，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系啦，点解咧？因为佢话，我想舒舒服服食餐饭， 系 二人世界，但系点解结果咧就变成咗同佢老婆行街啦，然后仲要唔止嘅，因为咧佢话佢陪佢老婆同埋姨仔一齐行街，即系佢老婆嗰个妹妹，咁啊一齐去行街，咁即系唔系二人世界。是变咗三人行 添， 系啊，咁然后亦都有头先彭程讲嗰啲，就系话佢嘅收入啦，佢各样嘢啦，其实翻嚟真系可以话俾你听，喺名店嘅呢一个男人，究竟佢介意嘅系乜嘢？ 仲有嘢介意？ 咁梗系有啦。 点算啊？真系好啦，呢份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再倾过 啊。你好似有个新嘅手袋喎、 啊。系咩？ 你呢个手袋？ 翻嚟先讲啦。末日来到，日复日会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被套，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丛林，前游湖泊，穿破云层，热烈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真我能，前程仍旧，只有良凭，用蓝头歌，只脚前行，在雨雪崩，奋力跌上木朝向。量逐渐延后，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光。丛林，潜入湖泊，穿破云层，劫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程研究，只有良凭，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在月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到，毅然跑向未知，受无惧暖气也前行，狂然迎接爆发潜能，记录刷新每步每刻，指点时光看沸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角逐竞争，这是游戏是场仗。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28宗确诊，至今累计10399宗确诊病例。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和香港医护联盟的调查发现，31%受访者说会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33%受访者就说不会参与，其中超过80%担心副作用和认为疫苗推出太过仓促，另外有36%未决定会否接种。调查在今个月8日至17日以网上问卷访问838人，在表示会接种疫苗的受访者入面，65%已经决定接种的疫苗生产商，最多人希望接种复星 BioNTech 疫苗，其次是科兴，最后是阿斯利康疫苗。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建议政府加强宣传教育以释除疑虑，又呼吁市民了解疫苗的临床数据，作出理性的选择。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形容设立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彰显政府抗疫决心，也都不排除在短时间之内需于不同的区域以不同模式或者形式展开强制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说，面对疫情反复，要疫情清零，必须采取更加果断和更严厉的措施，当局要继续进行推行和扩大需检必检、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三方面的检测措施。国泰航空在网站公布，因应特区政府宣布，今日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不再被视作有效旅行证件或者是身份证明，提醒国泰旅客注意 BNO 不能够用于在香港出入境。香港居民可以繼續以特區護照或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入境或者離開本港。國泰航空又說，乘客登機前往香港的航班時候，航空公司會要求相關的香港居民出示特區護照或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以作證明。至於未持有其他有效旅行證件的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向入境處申領簽證身份書，以作國際旅行之用。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說，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至今仍然未能夠解決本地個案的問題，是因為香港的居住環境擠迫。香港方面已經透過劃分指定區域做檢測，又說每日都有同香港當局聯絡了解疫情發展。鍾南山又估計，內地新一波疫情在疫苗注射和加強檢測之下，可以在3月左右得以控制，確診個案會開始下降。天氣方面預測，下午大是天晴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温暖，星期三風勢較大同稍涼。本周后期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有意外啦，意外好快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消散中嘅龙尾就去到将军澳入口近电话机楼。九龙湾林泽街咧就有个道路工程啦，去长业街方向近奥腾广场一段而家系暂时封闭，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紧，一带多车，龙尾去到联合道。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大涌口路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有突发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怀中抱月，狮子摇头，我蜻蜓点出奇，哎呀呀，真系你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啊！ 咁又未必，老友记想保持锋利，睇电视节目《黄金岁月》啦，教你点样强身健体之余，仲有怡情养性嘅好介绍，让你嘅晚年岁月过得积极自主、自信满满。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娩咯。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啊，咁啊两点半新闻之前咧，系啦，咁啊豪仔你就讲到一件嘅事件，关于一个老公系啦，就生日，咁啊收到 老婆就要陪佢， 系啦，去名店度买嘢， 系啊，仲要补翻个结婚周年礼物俾佢添。 佢自己只不过系收咗1000蚊嚟， 系啊系啊，咁而且嗰当然佢仲喺度埋怨啦，佢就话因为我搵嘅人工少，得个20000几蚊，个老婆咧其实有钱好多嘅，每个月搵60000，佢话点解咁都要我夹翻一半俾佢？嗱呢个咧算唔算系大家对嗰个钱嗰个价值嘅衡量咧好唔同噶啦？即系男人咧就会觉得你搵得钱多，仲要我夹钱咧系搵我笨。咁但我唔知道个女士佢会唔会唔系纯粹出于孤寒嘅角度咧，而系希望话我想咧呢个袋咧我可以话俾人听咧就我老公有份送嘅。 我谂嗰、那个 你谂下争好远噶，嗱，譬如你话阿 Mary 你个袋好靓，你自己买噶，咁如果自己买咧，除咗证明你有钱之外咧，可能啲人就话哎呀老公冇送俾你啊咁样，系咪佢就唔想咁样咧？佢希望可以话俾人听就是。个袋好靓靓，我老公送嘅。咁啊唔同喎，其实成件事 我又唔系咁谂，只不过觉得咧嗰日系喺个老公生日嘅日子咧，做咗一件即系喧宾夺主嘅。 冇错冇错，喂，唔系又唔好咁讲。唔系结婚周年，大家都有份嘅。 我知我明白， 唔系而家得你嫁。 我知啊，但系嗰日个重点系个老公嘅正日生日啊嘛。咁既然你结婚周年礼物都要补送，你咪拣个第二日去买咯。 咁一系会唔会系好熟啦？两个已经即系当然两公婆梗系好熟啦，系咯。佢哋嘅关系会唔会都可以系去到？可能得翻今日咋，最後減價。如果今日唔買冇啦， 係平時60000 嘅，係啊，平時60000嘅可能，今日33000就係咁樣。唔係，但我係覺得係啦，你就睇到喧賓奪主嗰面，我就會覺得個老婆會唔會佢係想有呢一種嘅即係 得到你的饋贈啊，咁可以好似有啲面咁樣咧。 可能咧係一嚟就面啦，二嚟佢想呢一份結婚周年禮物，因為係結婚周年禮物係大家共同嘅日子啊嘛， 係 一定要你有份先得。 冇錯啦，不過跟住個男仔咧，佢越信越多咧，佢就話其實成日大時大節都會買禮物，閒閒地，甚至乎間唔時就會過萬嘅，即係買一啲過萬嘅。佢話自己錢唔多咧，咁樣就儲唔到錢。 係 呢個可能就係咧，即係一個大啲嘅圖畫咧，就係究竟有幾多男女咧冇為對方或者大家唔係睇餸食飯啊？係即係如果你睇餸食飯咧，你冇理由咧嗌咁多個鮑魚嘅，即係咁你就冇辦法可以好好地即係儲錢啦。咁而家似乎呢個男嘅佢就覺得我聽唔順喎。 係我好似早排睇咗一篇嗰啲訪問啦，咁佢都喺度講嘅，講嗰啲婚姻關係啦。佢其中一樣嘢，佢話導致婚姻關係破裂，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佢舉咗一啲例子啦，跟住之後講，其中一樣嘢就係個老婆揾錢多過老公， 咁就會破裂㗎。 即係容易啲會出現有危機嘅情況咯， 因 為個心理又係平衡唔到咯，同埋即係會覺得、哦、啊佢。揾錢多過我，就算唔使我出埋佢嗰份，即係好似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要出一半啦、 啊， 或者佢成日買嘢要過萬啊，又搞到自己好難放、啊，即使唔使佢俾錢都好、嗯，其實都會令到大家嘅關係會容易好軟弱啊，出現咗啲危機咁嘅情況、 哦、但如果調翻轉，男人揾錢多過女人咧，佢又會走出去包二奶喎。我都大把錢啊，有錢就身行咯。 哦，咁呢、這個係一個當然係一個好常見嘅現象。 然後仲要嗰啲叫做咩咧？煙市傾撳住拎喎，你揾得錢少啊嘛，你都飛唔出我手指罅啦，你都冇經濟能力。 喂，但係而家大 請嚟雅人啊，咁樣 好多女人個個都有經濟能力㗎啦，大部分嘅女人都 咁啊。佢雖然揾錢少過你，就唔代表佢養活唔到自己嘅。 係，只不過可能喺呢一個時間係咪先？咁佢老公真係揾錢唔多，咁而家咁樣洗突咗咧。咁同埋你知啦，係咪啊？男人如果即係同你結咗婚嘅話，佢都好想好好咁樣照顧你。 係咯， 但係下下都過萬聲咁照顧你，佢都真係揾兩萬零蚊嘅話，咁就好辛苦㗎啦嘛。 不如咁啊，個男仔釜底抽薪啦、啊。老婆，既然要夾嘅話咧，不如夾大份啲啦。系咯，呢、這个袋太平咯，三万三。 不如买层楼啦，一人一半。 买层楼啦，一人一半啦，我出一半，你又出一半。不过你出首期嗰一半，我出供楼嗰一半。 哇，好好喎、 啊。得唔得先？ 但系净系写咗你个名咯。 唔得。 系咪要咁样 夹啊嘛？ 唉，真系。 要一齐噶嘛？ 一齐夹钱其实都好平常咯，一对夫妇。 系咯系咯。 系咪去买嘢？我谂大家都成日都好想 见。系啊。 不过真系要拣啱时间都啱嘅。 系啊，好啦，我哋讲心，唔好讲咁多金啦。 好唔好啊？真系唔讲金啊，就系过年咯。 头先我咪话重质不重量咯。 多谢。 祝福系世界上质量最好嘅礼物。 系啊，我哋向大家送上无比嘅祝福， 啊、 代替电子利是。都话唔好讲钱啊。 其实送个袋俾你都唔好啊，个袋越拎越重咧、我惊整亲你个肉手。 哦，系啊。 不如我帮你拎。 你送个司机俾我啊。 唔 使。好唔好啊？真系好重嘅个袋， 但系啲女人唔会中意揾个人帮佢拎手袋噶，咁靓嘅手袋梗系自己孭啦。 咗廣東話，可能你聽得多啊。之前啊嚇，又係關淑怡嘅《戀一世的愛》啦嚇，英文歌嘅版本，原唱嘅版本啊，《Once in a Lifetime》Gagarin featuring Sisters of Oz。咁啊， 你講多次，你講多次 咩？ 好長啊個名 哦，《Gagarin》佢 featuring Sisters of Oz。 哇， 係 呢個係一個dictation 嚟嘅，淨係讀個歌名，跟住我抄翻一次，我已經係一個默書嘅練習啦，真係。寫唔到啊，真係，哇！ 聽多幾次啊， 聽多幾次你讀啊，應該要真係。嗱，證明咗咩咧？同一隻歌可以有好多唔同版本嘅。 咁同一個手袋都係嘅，係咪啊？ 嗱，係啦，嗱，同一隻歌可以有多唔同版本嘅，同一個手袋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啲咩系列嘅。係 啊。 而同一段嘅愛情，又或者啊，係啦，我哋可以有好多種唔同演繹嘅方式嘅。命名為愛情，但係形式可以有好唔同嘅。例如我哋比較常見嘅，即係大腦啲嘅嗰種戀愛方式。 哦，一男一女。 就是、一男一女啦。又或者我哋如果再將佢細分啲嘅，唔係一男一女，不過都係一對一嘅，係啦。咁但如果你再細分啲嘅，就是、人同人啦。 點啊？你想講乜嘢啫？ 真噶嘛？嗱，因為點解咧？我哋今日咧，其實都想同你介紹幾種咧唔同類型嘅手袋。不同類型的這些叫做戀愛的關係、 嗯、 第一個呢就當然大家都耳熟能詳了，這個星期呢你都見到很多報道有介紹，就是他真的不是 一對一的人嘛，他一對一的人和公仔的愛嘛， 是的，這個星期都 挺行的，都 這個都很行啊。 我之前在風騷的節目也有講過，但是呢你說、作為我們今天這個叫做、不同的愛情關係獵奇的第一炮呢、嗯，这个都算是很容易就做到，门槛比较低。 嗱，不敢。呢啲咁樣嘅事情，咁、 啊、 其實咧，我都記得我哋喺節目咧 講過幾年㗎啦， 都講幾年㗎啦， 係啊係啊。 只不過而家哦， 即本地都有一個，係啦、啊，本地都有一個。咁佢係阿榮哥啊，謝天榮啦。咁佢幾年前咧，佢就已經中意咗一個咧明日香娃娃。咁真人大細好高㗎喎，咁 同好重添， 好重㗎係啊。咁皮膚咧應該我相信都係嗰啲即係饑渴亂真嗰種㗎啦嚇。咁佢話佢自從佢買咗佢翻嚟之後咧，就當佢係伴侶咁樣去打扮啦。 嗯， 着衫啊，换衫啊，冲凉啊，陪住一齐食饭啊，就同我哋嗰阵时讲话，一啲日本嘅宅男，佢好中意一啲即系吹嘅公仔偶像一样咧，系当人咁相处咯。 带佢出街啊，行公园啊，我最记得最经典嗰个系真定假嘅，话结婚啊嘛。 有，而家呢个都结咗婚啦。 系，唔系而家呢个结咗婚，但系我唔知道日本、那個。 之前嗰个有啊，有啊，有结婚噶，佢哋搵人做埋见证啊，咁样嗰啲噶。咁啊，系啦，呢个就变咗系我哋所谓嘅土炮啦，我哋香港嘅自己嘅版本。嗯，咁佢最新嘅進展就係佢添咗個小娃娃， 我換衫啦，係啊， 就生咗個即係好可愛嘅洋娃娃公仔。嗯、啊，唔知佢公仔會唔會大個嘅咧？ 係咯，佢換我個第二個咪會大個咯。 係咯，佢要再換一個先會大個喎，咁樣真係。咁啊嗱，呢個男仔阿榮哥咧，佢最特別嘅就係佢幾年前接受訪問咧，佢已經不停強調就係、是。 嗯， 我同佢發乎情，止乎禮。 係啊係啊， 我冇侵犯過佢。 嗯， 係啦。 我淨係揾呢個公仔啦，係啦，女伴啦， 係啦係啦， 作一個陪伴啫。 作陪伴啫咁樣，咁所以佢話佢係一種好即係當佢係好聖潔、好純潔嘅愛。 嗯、 但係個問題，你冇侵犯佢，點解會有個下一代嘅？ 哦，咁佢而家興揾代母生，係咪？去到美國鄭爽都係咁。 係咯係咯，真係唔慌唔爽嘅真係嗰、那個。係喎，喂，你講得啱。如果咧，與其咧，你都係要假手於人嘅話咧，呢、這個榮哥呢種行為仲好喎，冇傷害任何人，又冇製造啲咩社會危機，反而佢好好地咁啊，佢自己過活過得開心，又唔似好似頭先你講話內地嗰個女星鄭爽咁樣揾人哋代佢生仔，點知最後同男朋友鬧翻咗咧，佢話個仔都唔要我想咁樣，係啦嗱，但係你見到譬如我哋有榮哥仔，佢呢一種對一個公仔嘅愛咧、 嗯， 我哋都講咗咁多年啦。嚟到今日啦，2021年啦，你再睇呢个新闻嘅时候咧， 其实都仲系顶唔顺 嘅。系啊，你依然都觉得顶唔顺系边部分咧？ 因为佢唔系一个人咯， 佢唔系一个人， 可能系嗰个感觉系有啲都比较难去明白呢一种爱咯。 但系同样宠物一样 嘅，我知宠物都有同你交流啊，乌龟都会同你交流、啊。 冇错冇错，呢、這个交流咧喺唔养宠物嘅人眼中咧。嗯嗯， 佢都係覺得你係怪噶。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同只狗傾偈， 係只狗。 你同只狗叫佢係仔， 係啊， 搞錯啊！ 叫貓係女， 你會叫貓係女， 係啊。 咁點解冇人當只貓係仔嘅？ 都可以。 佢都有貓公㗎。係 咪？如果佢只公係可以係公嘅， 係啊。嗱係啦，我即係呢個我體會咧，我就發覺咁多年之後咧，我而家終於覺得有啲雷近嘅地方咧，就係、是。唔养宠物嘅人觉得你同养宠物嘅人倾偈咧，你同只宠物倾偈咧，佢、觉得你系匪夷所思嘅、觉得你系咪傻噶咁样？好啦，我哋不嬲同开人倾偈嘅，你唔会同公仔倾偈啦。于是乎，你见到有一个人同公仔倾偈咧，你又觉得匪夷所思，但系。可能佢真系揾到交流咧， 唔系可能啲交流我哋唔知咯。 佢真系揾到佢自己嘅方式有交流咧， 系 咪啊？ 你都可以咁样讲嘅， 系啦。 咁 譬如有啲人喺村口度拜嚿石嘅， 都佢可以同佢有。 哎呀，呢嚿石啊，保佑我全家个中六合彩啊咁样。原来系得佢嗰家人 feel 到嚿石有回应俾佢。 啱啊！你见唔见到个石头喺度笑啊？ 冇，我错啦。 听唔听到？ 佢俾 number 我添嘛，个 number 又唔中啊咁样。即系我而家开始咧，扩阔咗我嘅谂法咧，就系会唔会？他哋真的在公仔那度， 是 揾到很多滿足感咧。 我想滿足感咧，喺當事人的眼中可能都是有的，如果唔係佢唔會話啊，要退咗做老婆啊，跟住然之後又同佢生個女啦。 係啊係啊， 只不過我哋感受唔到啫。不過作為局外人，可能就係覺得有一種很孤獨的感覺。 係， 即係你可以去嗱，你唔一定要揾真人，當然啦，你都可以揾個寵物。 係， 甚至乎你話啊都得，揾個智能嘅女朋友或者咩 whatever， 而家有啲咩做。唔出啦，即系冇唔会话满足唔到， 冇错。 咁但系你会想象得到呢个公仔系佢有一个人嘅外形， 系 佢有人嘅感觉添，佢触感 系、 但系佢真系同你倾唔到偈嘅喎。 嗱嗱嗱，我又有第二个比喻啦，我都明啊，就好似咩咧？我哋不嬲系，譬如食开杂食类嘅，菜又食，豆腐又食，肉我哋都食嘅， 系。 咁你如果你对住一个素食者。你是会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没有肉的得不得的，你不吃肉都得的咩，这样。而甚至乎呢，当他推出那些什么未来肉啊，那些叫做即是素菜肉的时候呢，你都是觉得很奇怪的，假的那些肉你吃下去没味的，是有一阵味，但它不是真的肉来的。 所以我就说不明当时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呢，就是会不会都是有同一种的倾向呢，就是我们是吃开肉的。我接受唔到你，你淨係食條菜，你話俾我聽你飽啊！甚至乎你話唔係嘛，嗰嚿你扮咕嚕肉啊？明明係豆腐嚟喎。 所以咧，我諗係要 係啦，會唔會原來佢哋就係有呢一種嘅？佢哋自己滿足到啦，已經。 或者我哋要跳出咗我哋嗰個原有嘅框。 係啦， 唔一定係要兩個人對住，一定要好有嘢講。一定要好似一般夫妇或者一般情侣关系，要揽啊，要呢样嗰样啊，咁花言覆语啊，咁样先至叫做爱。可能喺佢自己嘅心目中， 系 去追求嗰种相处嘅方式。 系啊系啊。 OK， 你就系坐喺我面前，你唔好讲嘢，你就坐喺度。 系。 你净系坐喺度得，你千祈唔好讲嘢， 你 千祈唔好同我生仔，你千祈唔好煮嘢俾我食。 冇错冇错。 你千祈唔好。 你唔好同我上床添啊。 Yes。 因为你又要俾你嫌，又要俾你闹。 但系咧。你找一个真人咧，系冇办法做到呢啲嘢。 冇错，因为你唔系公仔啊嘛。 系啊，你冇公仔嗰种，我就系想唔，我净系想佢坐喺度静静地唔出声就。但系你唔可以，点解你唔去翻工嘅？点解你唔搵份嘢做多啲钱嘅？ 呢个姿势我唔中意。 系啦系啦系啦， 我唔中意开灯嘅。 系咩？系啦， 我讲做家务嘅时候， 我中意开灯嘅，系啊，我中意点蜡烛嘅，系啊，即系佢就冇咗呢一种嘅顾忌咯。 同埋咧，嗱，我真系唔知道咧，会唔会系佢哋见得太多真人咧嗰种不幸啊？其实咧，又要第三个比喻啦。第三个比喻系咩呢？有啲人，譬如我接受唔到嘅就系咧，佢哋会突然间搬到去咧乡郊地方，直情系可能过住啲最简单嘅生活。所以我接受唔到就系、是，唔系我好中意旺角油麻地呢地方嘅，即系你无端端你话我接受唔到都市嘅繁嚣，我要搬到去即系深山嗰度住。咁我哋都係覺得冇辦法理解嘅。我話：點解你唔中意同人傾偈嘅咩？佢話：我唔中意，我想同大自然咁樣。而家咧，我覺得呢個就似第三層咧，就係我哋不停喺度問：點解你唔使同人傾偈咧？佢可能就話俾你聽：喂，我見到你哋太多吵爭吵啊，黑口黑面啊，甚至乎可能好多夫妻咧夜晚嗰餐飯。包括上床前嗰一兩個鐘， 點啊？ 其實同嗰、 打機啊， 唔係啦，可能你同嗰個膠公仔係冇分別嘅喎，又真嘅喎。你見到幾多嗰啲我哋睇嗰啲新聞啊，成日都話相對無言啊，係啊，第一開又及著你啊嗰啲咧。咁你諗下啦，嗰一刻、你會唔會都覺得 如果佢個公仔又好啦，嗱佢又唔使嘈，最緊要咩啊？我搣佢又得，我咩佢都得， 可以控制佢。 係啦，嗱，起碼就算我唔係想控制佢，佢唔會控制我啊。 係啊， 嗱呢個好卑微喎。 呢個係雙方噶嘛。 係啊，我經過咗呢一輪思考之後咧，縱使我自己都唔會做，但係我開始理解到就係佢哋咪好似即係素食者咯，佢哋就好似搬去深山野林嗰度啲人一樣咯，佢哋就可能係嗰啲咧，你有投行廿幾萬份工唔做，你走去山區度義教。你唔 佢咪就係嗰啲， 你飛唔到我個需要，係啦，可能就係咁啊。 喂，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亦都唔可以話戴有色眼鏡，甚至乎就係用，佢梗係傻噶啦，佢中意一個公仔，即係唔係淨係用呢一種眼光去睇，點解佢咁做？我哋要了解佢背後個深層嘅意義先至得咯。 嗱，如果我哋講翻我哋今日主題咧，即係話有好多種唔同形式嘅愛情啦。係 啊。 咁我想問下彭程，你覺得你想試下呢一種形式？系，因为我哋样样都叫试啊嘛，我哋今日好似嗰啲人哋嗰啲即系试酒咁样咧，你会有几大兴趣想试呢一种形式啊？同埋你觉得你能够即系维持到几耐咧？咁样，即系对一个公仔产生一种， 如果有一段好差嘅关系咧，咁你又想要有个人陪住嘅，咁一个公仔或者类似啊，有一样嘢。可能是寵物，可能是一個公仔，咁樣去陪伴咧，其實都未嘗不可嘅。 啊，咁單身同埋揾公仔陪，你覺得又寧願邊樣呢？即係有啲人就寧願啊，算啦，唔揾伴啦。但單身， 我暫時仲未跳出去同嗰個公仔接觸過嗰一下咯。但係我當時我單身嘅時候，我選擇咗單身咗好耐， 都唔會諗住， 同埋選擇單身揾寵物去陪伴咯，係嘛？起碼曾志豪，你有養寵物，你有養寵物，你知道大家嗰種交流，啱啱先啊？ 係啊，係啊。所以如果對我嚟講咧，要試下用同個公仔嚟傾偈啊、交往咧，我覺得呢個難度都 暫時都高嘅， 唔係唔高嘅，因為男人咧，你知唔知男人同女人最大分別就係呢度咯？我哋嘅幻想世界好豐富噶，唔係啊，男人嘅幻想世界好豐富噶，我冇見過有一個女嘅網友咧，你諗下我哋咁多年。你幾時有見過有一個？ 我中意一個男嘅。係 啦，佢中意一個男嘅公仔，好少噶。你話佢攞嚟當係情趣用品，咁梗係有啦。你解決一時嘅需要，但你冇見過好似咁樣咧話，我決定同阿張結婚。 係喎， 冇好少見。嗱呢個我就 自己一個喎。 我就覺得咧就係女人咧就冇我哋咁幻想，你哋比較實際啲嘅。 哦，其實唔係啊， 你 話係你哋實際啫。 係。 是啊、 所以呢个就是第一种的爱情形式，不知道各位听众你的接受程度有几高呢？望透我是我如何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 在意过，判断判对我。

我哋係啦，都要放低以往嗰啲傳統嘅眼光啦，去睇呢一啲新嘅關係啊！真 係 啊， 係咪呢個係多一個選項啦？即係你諗下，如果佢孤獨終老，佢唔中意公仔，都唔代表佢中意到女仔噶。 哦，係啊， 佢可能真係有少少，即係你話唔知係咪社交障礙定咩都好咧。你可能你話，哎呀，你正正經經揾翻個人啦，其實唔代表得噶。 啊好似我睇嗰啲訪問咧，佢話佢係試過有一啲 真人嘅拍拖， 真人嘅拍拖關係 嘅，但係唔成功嘅， 係啊，唔成功噶。咁同埋即係佢話啊，咪冇人，即係個記者問佢，咁咪冇人照顧你咯，咁咪冇人煮飯俾你食咯，咁樣咁啊， 請看護咯。 啊，榮哥係咪啊？榮哥 啊，榮哥仔， 阿榮哥仔好似都話啊，我唔可以操勞我中意嘅人嘅喎，點可以叫佢煮飯俾我食嘅？唔可以嘅，唔可以咁樣嘅。 嗱，你話啦，啲女人中唔中意聽到呢句啊？ 梗係中意。 啊、你都高兴啦。 系啊，佢话如果系咁，我去请个工人就算 了。系咯，请个工人仲好过啦。嗱，呢个系其中一种比较特别啲嘅恋爱方式啦。咁、其实仲有第二种嘅，咁我哋可以咧，即系先将嗰个名目话俾大家听啦。呢种啊正啦，佢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咩话？多边形啊？ 多边形关系。 多边形关系即系唔止三 polyamory 啊， 即系唔止三角形、 哦。 即係唔止淨係話呢一個即係三角字喎、 啊，六角形啊， 六角大風箱喎、 啊，都有啊！你有本事呢啲咧，真係要首先管理能力相當好， 係 咁啊，知其一啦。第二就係大家都尊重呢啲多邊嘅關係。 佢唔係偷摸嘅， 唔使偷摸。 即係你嗰個六角形裏邊，六個人都知道曬嘅， 全部知道大家係邊個，有啲仲一齊住添。 哇！ 係啊，以為自己去咗中東啊！ 哇！唔係，我以為我翻到去以前嚇，即係叫我皇帝咩、三公四妾嗰啲喎，真 係。係啊，咁啊話原來而家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啦，係啊，冇錯都有呢啲嘅關係啦。中東嗰啲我哋唔講啦，嗰啲更加複雜啦。有啲三個起碼㗎啦，係。係。即係一個家庭裏邊有三個人，咁就同一屋檐下一齊住，咁仲要住咗好多年啊！咁、到底即係佢哋點睇呢啲？係啦，係點樣嘅咧？ 係啊，嗱，呢一個就係第二道菜啦，即係呢一個就是愛情嘅第二種形式，就係多邊形嘅。 多邊形， 我哋晏啲啦，翻嚟同你一齊講下究竟多邊形嘅戀愛，你又想唔想試啦？ 係咪條數學題咁樣㗎？真係啊！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 是啊，清一清洗我哋嘅呢个讲多边形关系嘅呢个话题先啊，洗一洗先。 哇，净系呢个音乐响起， 系啦， 就由多边形变成一生一世一对一啦。 系啦，仲要准备系啦，开始展开佢哋新嘅人生添啊！明天我要嫁给你啊！ 两人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我问自己有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 一歌咧，即系周华健一手包办啦，写曲啦，同埋写词 啦，曲唱， 系啊，唱啦，系啦， 呢个简直系成名巅峰作 啊！系啊，1993年喺佢嗰张叫做《花心》嘅主题嘅大碟里边咧，其中嘅呢一只歌啦吓，咁啊，当年大家都记得噶啦，周华健有一个天王杀手嘅称号， 系啊，冇错， 你记唔记得啊？曾志 系啊，即系虽然你话佢个身份首先好搞笑嘅， 系 有人话佢系过江龙，点知去到后来先发觉唔系。其实佢系香港人嚟嘅，佢系香港人，不过就去咗台湾度发展，红完就杀翻翻嚟香港，结果咧，当时呢个天王杀手咧就令到大家话，即系所谓威胁到四大天王嘅地位啊，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后来你论断就话，你好难话佢赢咗四大天王，但系佢嗰阵时系真系风头绝对唔会输俾四大天王。 冇错，系啊，因为你记得嗰阵时啲乐坛颁奖典礼啦， 成日都有佢啊。 四大天王殺曬噶嘛， 壟斷曬， 係啦，冇錯。咁但係周華健可以殺出重圍啊， 冇錯， 係咪幾犀利啊？咁呢只歌有幾紅，我諗大家都記得噶啦。 嗱，普通話版就有啦，亦都有唱嗰個廣東話版噶啦，咁樣跟住好似都有啲歌手又再唱過即係佢呢個演繹 嘅 咁樣。但係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開頭你真係會覺得咧。佢系咪一个女人写、女人唱？佢系咪攞咗人哋只歌咧？咁样， 是 但原来唔系喎，佢系用一个女性角度出发。 佢女性角度出发就讲咧，就系一个女性，当然啦，出价前夕嗰个心态啦， 系啊， 嗰种心情到底系点？但点解佢会有一个咁样嘅创作嘅咧？其实。咁我當年當然佢喺滾石唱片公司裏面咧，就即係啦，成為一個即係歌手啦。咁啊，當年你知滾石好犀利啦，有好多 有李宗盛啊， 有李宗盛啊，有羅大佑啊，又有啊，以前我哋介紹過有好多小松啊、潘越雲啊等等好多唔同嘅歌手啊咁樣。咁啊，周華健都當然發展得好好啦。咁但係咧，佢自己咧就即係都有一個諗法，佢話以前所有創作嘅風格冚唪唥都系俾阿 罗大佑、 李 宗盛 抢晒、做晒啊！咁佢点样突围而出咧？ 同埋因为佢哋嗰两个人咧，你有冇发现佢哋嘅成个背景好似噶？罗大佑同埋李宗盛咧，同周华健一样，都系可以词曲唱，三个包办晒， 啱， 全部都可以做匀晒。咁所以咧，如果你话 sell 佢系音乐才子嘅话咧，喂，李宗盛唔系啊，罗大佑唔系啊，系咪？同埋佢哋有悲情嘅悲情，苦情嘅苦情。咁同埋佢哋年纪点都大过周华健咧。即系如果你要 sell 嗰啲叫历练啊、人生道理咧，可能我谂即系你就好难即系追到嗰两个前辈啦。咁佢就剑出偏锋， 冇错， 写咗一首用女人视角出发嘅歌曲， 冇错， 就系而家呢一个明天我要嫁给你，净系呢个字已经知道系女人讲出嚟噶啦， 啱啊啱啊，咁但系咧你又唔会觉得压突噶喎，咁 冇错， 佢又真系有谂过噶喎， 佢嗰种温婉同埋嗰把声咧， 系啊，佢假音去高音啊嘛，唱得 系啊，唔系同埋佢比较温柔啊， 系啊， 你如果你用翻佢嗰两个前辈咧， 你谂下系啦，李宗盛或者 你唔系我哋如果罗大佑咧。明天我要嫁给你啦，皇后带到东厢，明天嫁给你。哇，你把声又唔同咗啦。咁如果 李 宗 盛 呢个寂寞奶奶，明天嫁给你啦，夫妇，明天嫁给你啦。 哇， 其实都 OK 啊， 好似个老爷咁同个 新妇咁。秒针滴答滴答滴答在心中。 真系啊，成个都 但又唔啱嘅，其实佢哋都唱过温柔情歌嘅， 系啊，所以即系 佢都有阿郎恋曲嘅，但又俾佢成功咗， 啱啊，所以真系冇办法，即系周华健即系谂过度过，用呢一个方式，从女人嘅角度、女人嘅视角出发，嗰、那个嫁嘅心情到底系点咧？ 系 由佢自己嚟唱翻，真系杀出重围啦！ 嗱，我想问一下啦，作为女人咧，咁你见到呢个歌词嘅时候，你觉得佢讲唔讲得出一个代？嫁嘅心情咧， 少少啊，我觉得系乜嘢咧？佢啊，即系有少少男人角度啊。虽然佢话从呢个女性角度， 佢尽量想啦，系啦。 因为女人咧，通常喺结婚嘅即系嗰个 moment 啊，喺嗰个时刻咧，一定系觉得好开心、好紧张、好兴奋啦， 系 呢啲心态啦。咁但系咧喺你明天我要嫁给你里边咧，佢有少少担心啊，有少少。好恐惧啊！可以咁讲啊！我谂系咪有加咗啲男人嘅心态落去咧？ 唔系、啊，女人都可以惊犹豫嗱。我哋讲佢边一句有啲犹豫咧，就系话首先有啲写得好明显啦。佢话我的内心忽上忽下，阵阵地悸动啦。呢、這个固然系啦，但系咧，我觉得佢系讲紧话佢点样求婚嗰一晚啊？佢就话要不是停电那一夜。才發現我寂寞空洞，即係好似佢係講緊話，喺某一個時刻，佢覺得自己好軟弱，可能需要一個人，咁然後咧，佢先至會即係接受咗對方啊咁樣，咁然後就話，如果唔係你問我，如果唔係你勸我，如果唔係喺適當嘅時候你讓我心動，可能佢就唔會話明天我要嫁給你啦。咁如果你話有猶豫嘅，可能佢就會諗緊，究竟係唔係咧？因為佢話我而家就喺呢個時候害怕惶恐啊嘛，驚自己嫁錯。系啦，惊自己唔啱，会唔会只不过因为一刹那嘅寂寞空洞，我先至想嫁俾你咧？我谂得究竟系咪真系一生一世系啱咧？呢、這个我觉得都几唔系净系男人谂嘅，女人可能都会惊系咪我嫁俾佢啱唔啱 嘅？但系你如果有咗咁嘅决定就。我想开心会通常充分咗， 担心好多噶嘛。我认得我认得我认识我啲 friend 咧，男仔咧，佢真系嫁之前咧，即系男人嫁之前咧，佢都会谂紧系咪我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一生一世呢个承诺？好惊嘅，所以我发觉咧，越系有呢啲惶恐嘅人咧，如果你用正面角度咧， 佢哋越認真啊！ 當然啦， 真係反而越認真啊！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兩個人都笑一下咁樣咧，耶、啊 yeah, 飲多杯啊咁樣咧、嗯，可能你仲會反而調翻轉就係、是、你。想不想到之後的日子其實是你要做很多責任的， 但是我們很少在這些、即是講女人出嫁啦， 係啦，所以我覺得 歌咧裏邊咧係會睇到呢啲惶恐， 冇錯， 擔心噶嘛。但係呢只歌裏邊，你反而係揾到呢一啲感覺。 如果你對比咧，我覺得我哋本地姜啊，即係填詞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本地姜嚟㗎。哎呀，成日都當咗個台灣人。黃偉文嗰首《小玩意》，唱嘅雖然係彭玲啦，但係作詞嘅即係歪文嚟㗎嘛。咁佢嗰個角度咧，我覺得咧，就全部都係比較幸福啲咯，係啦，即係當然佢都話啊，我好開心啊，因為一生穿一次小玩意，是女人的大志。咁佢亦都好女人㗎，我諗好多姊妹聽到都會覺得話，係呢個咪我心聲咯。嗱，但佢就冇咗周華健咧，我覺得如果你話呢隻情歌多咗一格咧，就係佢開心之餘，佢好人性、好真實咁話。但而家點解我會驚嘅？我明明好聽日就嫁俾你，明明你令到我揾到我覺得自己心動嘅地方， 但係我都會有擔心， 我仲有啲害怕同惶恐啊，係 啊，所以點解呢隻歌我諗咁經典呢，就係、是、佢所有百感交集，複雜嘅情感都出曬嚟。 係啊，咪就最緊要係咩咧？即係原來係周華健特登係啦，用一個女性嘅角度去為自己殺出重圍啊嘛。 係啊，我覺得佢最犀利，後來仲有個廣東版咧。都系 昨晚你要嫁给谁？ 系啊，直到永远爱你是我。昨晚你要嫁给我，系啊，即系好似系讲紧另外两个唔同嘅故事咁样。 系咁啊，周华健嘅呢一只歌系咯，而家好少见到佢啦，通常都系一啲综艺节目啊嘛，系咪做老师啊，系咪啊？ 系啊， 气氛做评判先见到佢啦吓，回忆啊佢呢一只歌，明天我要嫁给你啊。 我要嫁给你啦，明天我要嫁给你。要不是丢别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傻很多。 系啦，咁啊，翻嚟讲下啲多边关 系。系啊，我头先等咗好耐，究竟嗰种多边关系点样玩法嘅咧？吓、嗯， 即系嗱，我早其实旧年嘅事嚟嘅，咁啊，帮电台，帮香港电台啦，系啦，录咗一个节目啦，咁啊，由一个英国记者叫 Stacy Dooley 啦，咁啊，去咗唔同嘅地方嗰度，即系探访，咁、去研究一下一啲唔同嘅屋企里边系出现一啲嘅关系啦，又去嗰啲贵族嘅地方啦，贵族咗咁耐啦，嚟到而家2019年呢一刻。 即变翻平民， 会点样嘅咧？咁样咁，其中佢探讨有一集咧，就讲多边关系。咁佢访问咗一对三个人啦，应该咁讲，三个人，两个女，一个男。 O K， 系啦。咁就其实本 来好幸福， 好幸福系咪？本来系一对夫妇嚟嘅。咁但系咧就嗰、那个太太系啦，咁啊喺外边咧识咗一个女仔，咁呢个女仔咧就好中意佢，然之后咧呢个太太先发现，原来我唔系净系异性恋嘅，我双性恋都得嘅。 哦，咁又唔同讲法。 咁跟住然之后，喂，咁但系都要佢个老公都接受先。 咁即系话而家系佢老公又同紧呢个所谓我哋用传统嘅讲法就小三， 系。 然后但系佢个大婆咧。又爱上小三喎、 啊，冇错。 哇，你边个韩剧都写唔出啦、 啊！咁个先生咧，亦都接受咗呢、這个。 佢梗系接受啦，佢有咩事底咧？ 咁嗰、那个 即係其實嗰兩個女士啦，都可以話佢 即各取所需啊！ 唔係 咁啱，嗰係咯，嗰小三都要中意女人先得 嘅 喎。 佢又中意女人，都中意男人嘅。咁所以咧，佢呢個三角關係咧，就你可以話係好複雜。咁但係咧，佢哋係好開放對於呢段關係啊！我唔緊要啦，今晚因為佢哋點啊？佢哋一齊住嘅。咁啊，今晚我就同佢瞓。咁第二晚好似 就你兩個一齊瞓， 寫咗一個時間表喺度咁啊。今晚一二三，一三五係我，二四六係你咁樣，係全部咁樣分曬嘅。 我諗你知唔知點解呢一個關係可以 keep 到啊？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因為個男嘅咧，佢冇任何蝕底啊。 其實， 因為你想想個男的表面上嗰個所謂蝕底就話嚇，我嘅 我 share 咗自己嘅太太俾人，但你望下佢 share 嘅對象係一個女人，佢唔會覺得咧佢係俾人哋奪去咗佢嘅一啲即係關係啊，或者俾人哋霸佔咗啲嘢，佢覺得嗰個女人仲要係佢琴晚先同佢瞓完覺嘅，佢直情會覺得話哇，難得你同我老婆關係好啊，真係開心啦。只要調轉一格就衰咗噶啦。 咁你 嗰個如果係男人， 男人啊嘛， 肯定唔得啦。 喂，咁如果嗰個男人都可以接受嘅，咪得咯。 除非咯，但係呢個就機會就好微咯。 不過你講得啱喎， 係咪啊？ 因為咧，我睇 佢係冇任何蝕底，我哋比較傳統啲嘅講法。 但係去到後來咧，其實都係發現咧， 頂唔到啊！ 嗰個小三咧，嗰個女嘅小三咧，其實都唔係好中意嗰個先生咯。 應該係 啦，佢都係比較中意個太太會多啲。 我估咧，因為我都冇研究過雙性戀咧，我估你點都要有所謂即係主次之分。即 系 话就话双性，咁可能你会唔会都即系好似相机有主镜头有副镜头，两部都影到相，但系自拍嘅质素会低啲噶嘛？ 咁同埋喺呢段关系里边，其实虽然你话哇咁咪即系好似好混乱啊咁样啦，咁会唔会佢净系中意一个啊？咁当然会中意一个多啲啦，但系里边都仍然有时有啲斗，即系唔系斗争嘅呷醋啊，或者有时有啲唔系好睇得顺眼啊，但系又唔敢嘈啊。一般家庭里面发生嘅关系嘅嘢咧，其实呢啲关系里面都会出现嘅。 仲要咧，你唔知嗌交嘅时候点嗌法？譬如咧，你平时就可能个大婆闹个小三，你一狐狸精抢咗我老公。但而家调翻转，个老公咧又会兜巴冚我老婆，你抢咗我小三，小三又打翻我老公，你做咩打我 Honey 啊？哇，即系边个抢边个？ 系咯，咁但系话原来喺日本啊，或者喺个英，即系呢啲事发生喺英国嘅，都有好多呢啲所谓嘅多边嘅关系。 但有冇啲有冇一啲唔系双性恋嘅多边关系？ 都有。 系啦，因为点解我咁问咧？你去到双性恋就即系个范围再窄 啲 啦。系啦，即系窄少少，我哋唔系咁多人啦。如果你话大家纯粹都系男女，咁但系佢竟然都接受咗多个多边嘅话咧，咁啊真系巴闭。同埋咧，我谂我哋都可以俾听众有个分野咧，就系佢同我哋传统上面讲嗰啲话三妻 四 妾，我觉得有啲咩唔同咧？我听到个分别就系、是。以前中國的三妻四妾咧，權力不對等的，是一個有權力的人，他去霸佔或者掌控其他女人啊嘛。而家呢一個似乎大家咁高咁大的你自愿我自愿嘅，翻嚟可以再研究一下呢一個多邊主義。哇！你話如果呢一個就是第二種的愛情形式的話， 你話幾幸福咧？ 佢值得考慮的程度比起嗰個公仔。多好多， 梗系啦， 但系又複雜好多。啱啱兩個極端， 系你係咪 CEO 咧？可唔可以處理得到咧？係咪 使乜啫？ 是會嘆息，得我一個太倦疲。我有時卻覺得獨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慣演戲，沒有一眼叫你傾心這種美。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跟你，就算这世界我都。 Yeah.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再有两个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累计死亡人数181人。医管局话，一个83岁男病人上个月6号确诊，入住大埔拿打素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之后因为呼吸衰竭要用呼吸机，上个月11号转往深切治疗部继续留医，经治疗之后病毒检测呈阴性，并且在上月底解除隔离令，但病人病情之后持续恶化，延至昨晚大约8点离世。另外一个95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今个月5号因为气促入住联合医院，其后确诊，之后病情持续恶化，延至昨晚9点几离世。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至今仍然未能够解决本地个案问题，是因为香港的居住环境挤迫，香港方面已经透过划分指定区域做检测，又说每日都有同香港当局联络了解疫情发展。钟南山又估计，内地新一波疫情在疫苗注射和加强检测之下，可以在3月左右得以控制，确诊个案会开始下降。南韩新增35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事隔5日之后再次跌至400宗以下，现时累计78205宗确诊，另外新增6人死亡，累计1420人不治。总理丁世军话，政府计划延长现行的防疫回应级别和措施2星期，至春节假期结束。目前政府实施首都圈2.5级、非首都圈2级防疫回应措施，全国禁止5人以上聚集。丁世军又话，预计最快2月中旬可以获得117,000剂辉瑞疫苗。至於阿斯利康疫苗，至少有300,000剂會在2月至3月交付。俄羅斯有人發起在星期日集會，聲援被當局扣押的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首都莫斯科部分鐵路站暫時關閉，當局限制市內人員流動。在市中心很多餐廳和商店關閉，部分地面交通需要改道。雖然警方已經發出警告，但外界預期莫斯科和全國多個城市都會有大型集會或者示威。俄羅斯上星期各地都有聲援納瓦爾尼的示威，超過4000人被捕。過去一個禮拜，一些同納瓦爾尼關係密切的人或者是政治盟友，包括他的屋企人，都被當局扣押或者是軟禁在屋企。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爱民村。西贡公路咧，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福民路回旋处一段多车啦，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木棉山路。太子道东就有个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启德行动基地的第一和第二线封闭。铜锣湾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和街去中环方向介乎边宁顿街和渣甸街之间是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 我系张敬轩。 系啦，三点半之前我哋讲下呢个多边关系啊，睇翻啲资料讲， 好似讲紧国际关系咁样。 系啦， 你地缘政治好复杂啦， 又系嗰啲三妻四妾， 系 咪啊？是咁但係佢哋叫呢啲係啦，叫多邊關係啦 ，open relationships 啦，係一啲開放嘅關係。 佢 原來70年嘅時候喺美國已經有提出。佢話而家睇翻咧喺美國啦，啲西方嘅國家啦，咁啊講翻，佢有5% 嘅人就嘗試喺呢啲即係開放式關係裏邊咧，就即係喺度互動啦。佢話大概咧有40%。嘅男性當中40%嘅男性，咁同埋有25%嘅女性，即係覺得如果唔係因為個社會嘅制度啦、限制啦，即係佢哋係會願意嘗試呢一啲開放式嘅關係。 如果套用國際政治學嘅講法咧，就係唔要單邊嘅霸權 主義咯， 係啊，而我哋係要多邊主義。 啱啊，啱啊，嗱，係咯， 啱啊。 之前 我哋好多我哋祖國都係提倡多邊主義嘅，美國呢啲 啊 保守啦，單邊唔啱啊，真係。係 啊。 咁你撐邊邊啊？ 建翻嗰個關係， 我哋建立雙邊夠啦。 我撐啱嗰邊， 係啱嗰邊，啱嗰邊，即係我哋要揀 right side。 Yes， 係啊，呢啲都係國際語言， 呢啲都係國際語言嚟嘅，真係 啊，冇錯啊。咁啊喺日本嗰度咧，其實我諗之前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點啊點啊 一個古仔，係都講翻件真事啦。 好， 咁咧就講話係喺2015年嘅時候，有一本書咧叫《複數戀愛》，咁啊有個作者去講翻啦。咁我記得我哋都喺節目裏邊都大概有講過嘅。咁我那個家庭是怎樣呢？是一個男、兩個女，咁咧就一同撫養6細路仔。 哇！ 係啦，冇錯。咁本來咧當然都是一男一女，即係開始夫妻認識啦。係。咁後來咧佢哋無意之中又認識咗另外一個女仔。咁個男人就發覺，咦，我都好中意呢個女仔。咁但係礙於一夫一妻嘅制度啦，即係喺個社會裏邊，佢哋唔能夠咁樣一齊生活啦。 契爺同契女啊？ 唔使啊，佢哋唔需要用呢啲啊。他哋脱離城市， 哦、 走咗去嗰個山區， 深山 係、啦，深山嗰度生活。 跟住點啊？ 展開佢哋咪三個人開心嘅多邊關係。 但係佢哋要特登遠離人區， 即係 等唔使俾人哋攻擊佢。 係啊！ 哇！但係咁嗰個6細路咁點樣啊？ 冇啊，都係咁樣嘅啫。 天生天養喎，你去到遠離人煙喎。 不過你話可能係啦，教育啊等等其他情況就會比較。麻煩少少，可能要自己搞咯。 唔係，我就覺得佢哋呢啲關係唯一好處就係見家長方便啲咯。你唔得闲啊，你去啊，我都唔得闲喎，佢去啊。 一次佢爸爸同埋妈妈要一齐出现先得噶。 唔系有阵时分开都得嘅，不过可能个老师又记得辛苦啲。小明，你妈妈好似上次唔系咁嘅样噶， 系啦， 短头发噶，点解而家变咗咁样嘅咧？真系啊！ 你我谂作为男士，其实即系对于呢啲多边关系，应该都唔会太抗拒 嘅 啫。 唔系啊，其实咧，多边关系个形式嚟嘅啫嘛。咁究竟做出嚟咧，开唔开心先？你会唔会嗱认真啊？如果咧你每一日。你陷入無休止咁樣咧，畫時間表啊，分配究竟所謂今日陪邊個啊，而佢哋會成日嗌交嘅話咧，我唔覺得呢個多邊關係幸福喎、啊，即反而咧呢個多邊關係咧，仲不及咧阿榮哥仔對住嗰個交公仔咧，佢又唔會煩佢，又唔會嚼佢。咁當然啦，如果你竟然喺呢個調整之下咧，你哋呢幾個多邊咧係非常之和諧嘅話咧。咁啊，梗係唔同講法啦。 咁梗係啦，幾時都係噶啦。 咁咪直情係嗰啲叫做咩？雙倍滋味、雙重享受添啦。 齊人之福啊！ 齊人之福啦！嗱，但係我再強調咧，佢同我哋頭先講啲三妻四妾最大分別就係、是，佢哋全部都係要你情我願噶。 哦，咁梗 係 啦。 仲要唔係有權力嘅掣肘喎？最緊要係咩咧？佢又同我哋一般香港人咧認識嗰啲三妻四妾唔同咧，我哋係好老兩頭門啊嘛。 佢唔使換㗎， 全部都知道曬㗎，個個都認識㗎。咁我諗你如果真係要玩呢個多邊主義咧，仲有一樣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你介唔介意自己都成為另外一邊嘅多邊主義咧？即係你譬如話你而家你對住係兩個一對二，你以為呢個就係你哋嘅三角關係，就係呢個世界嘅全部。但如果其中一隻角 譬如嗰個你老婆，佢出邊又另外揾多三個人玩三角關係，冇你份嘅呢個多邊主義，係啊，佢另外同三個有關 嘅 喎。 佢呢多邊主義係一定要對方都接受。係 啦，咁佢而家要你接受喎，你肯唔肯啊？你肯唔肯即係一次過有兩個角喎？兩個三角形喎，你玩唔玩得起先？ 哎呀，好棘手啊！呢啲三角形都真係啊，呢啲三角關係或者呢啲多邊關係，真係唔係人人都玩得啊！咁我哋都去揾一隻角，不過佢唔係普通嘅角，佢係美國。點解要去美國呢？要講翻呢一位啊，係啦，啱啱上任咗冇幾耐嘅美國女副總統啦， 何錦麗， 何錦麗係啊，講下佢愛情故事啦，係啊，啊佢都好遲結婚喎，有幾遲咧？一陣間。可以講俾大家聽，都係我諗佢好傳奇嘅一個嘅女性嘅人物啦，因為佢係美國第一位嘅女副總統，亦都係第一個有色人種嘅女副總統啦，係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好留意佢啊。咁啊，佢嘅愛情故事到底係點樣咧？ 佢哋好遲先識到另一半嘅， 冇錯啦。 嗱，今年佢哋就55歲，咁但係認識佢嘅另一半嘅時候49歲。係 啦，何錦麗識佢嘅先生Douglas Douglas M. Hoff 嘅時候咧，係49歲嘅。 佢老公有個好有型嘅中文名，同佢一樣，叫做 任 德龍。任德龍呢個名真係嚇。好中國得嚟咧，又好西方嘅喎， 好正啊！ 啊，任天堂啲 friend 咁 樣。係啊，咁但係佢先生 Douglas 咧，其實都結過婚嘅，係啦，咁啊都有過一段嘅關係啦， 係 啦，冇錯。咁啊後來離咗婚之後啦，咁啊當然咧就先識啊何錦麗啦。咁啊何錦麗咧，其實就喺2014年嘅時候咧，同阿 Douglas 咧係啦，咁就 結婚 係啦。佢哋兩個冇仔女，但係阿任德龍啦，即係佢嘅老公啦，好似佢有 兩 個唐人咁嘅好笑。咁咧就 好似任德利啊，任德利咧，任德龍啦， 佢哋自己有仔女嘅，咁啊，所以就大家都一齊生活啦。咁佢哋唔中意叫阿何錦麗做 step mom 嘅 喎。 咁即係呢個名啊，的確會令人哋好多負面印象嘅。 係啦，咁又唔係叫何錦麗啦，叫 Mala 嘅嚇。 係啦，馬拉媽媽咁樣。 Mala 係啦，好似媽媽媽媽咁。係 啊，嗱，如果你講翻佢同佢老公咧，即係點樣認識咧？哇，好鬼即係間接嘅啫。佢話49歲，即係喺2013年嘅時候。任德龍和何錦麗呢就在何錦麗好朋友安排之下呢就吃了一餐呢雙體飯、他們開頭就用文字互相認識對方先，哇，可能 Hello 我就是美軍、記不記得我、樣他們是真的嘛，認識了他了。他說第二天就出來晚上吃飯，哇，但是呢快都無論了，他老公、任德龍第二天早上、就 send email 給何錦麗跟他說其實我是很喜歡你的，系啊，好快啊！同埋咧，何小姐，我咧年纪唔细噶啦，我唔想再暧昧落去，所以我好想直接知道咧，我哋究竟夹唔夹？哇！即系呢啲叫做咩啊？霸道总裁啊！ 系， 费事等啊！第二日已经 send 嚟就话，喂，我冧你。你得唔得先？ 唔好嘥時間，你都知道。 我50歲都嚟啦， 系啦，50歲都嚟。 唔通仲同你曖昧一年咩？咁樣 啱先，係啊，得就得，唔得就算啦。 嗱，咁啊，真係可能由於大家都係同年紀咧，再加上即係可能我唔知係咪女人咧，亦都對呢個危機感啊重視啲啦。 係， 佢好快都即係俾咗答案佢。咁咪得咯， 系啊， 系啊，一年后仲结埋婚添， 系啦，所以好快咧就已经走入教堂啦吓，咁啊都好甜蜜啦吓，因为点解都觉得佢哋好甜蜜咧？虽然我哋都唔系认识咗好耐，喺过去日子当中，我谂大家有啲睇啲新闻片段啦， 冇错， 出嚟竞选嘅时候啊，阿 Douglas 咧一定喺佢身边默默咁支持太太，都唔系添啊，试过有一次好似喺竞选嘅途中咧，系啊，突然间好似有人好似就咪襲擊咧，我唔記得咗係咪 示威嗰啲咁樣， 示威嗰啲係啦，佢先生走過嚟幫太太擋住， 護花喎，玻璃格喎， 係啊。 嗱佢個名咧，頭先我哋都笑咗一輪啦，即係所謂笑就話，哇，真係好難想象佢係一個西人啦。咁原來係咁嘅，佢就大家都知道咧，何錦麗本來就係呢個 Harris 啦。咁佢就人哋幫佢改咗個中文名。咁行走江湖咧就都非常成功嘅。 啱啊！ 佢話佢知道咗之後咧，呢一位啊任德龍咧 Douglas 咧，佢就又要。佢個老婆有個好朋友，一個華人嚟嘅，就話：我唔理你咁咗，你幫我改翻個中文名，我都要一個 Chinese name 噶。咁我唯一嘅要求咧，就係我要有一條龍啊。 係，嗰佢都識個龍字， 係啦， 代表係。 即係因為我諗呢個中國嘅形象咧，就比較容易啊。你可能會中意成龍啦， 可能中意李小龍咧， 都係龍啦，冇錯啦。我要龍啊，我唔理其他，我一定要龍啊。 所以你幫我改個名字，你中意點加都，我就有一條窿喺度。係啦， 所以佢就叫德龍啦。 好彩佢冇整蠱佢咋，如果唔係同佢講話，不如我哋同你 清潔龍 係啦，或者叫清潔龍阿德都啱啊。係 啦， 佢而家任德龍啊嘛。係 啦， 邊條龍叫阿德噶？咪就清潔龍咯。係啦，如果唔係你叫龍咁威啊嘛，開心死啦。 好嘢，所以都真 係。佢話我要同太太一樣，擁有一個中文名。 係啦。所以佢而家個名字就叫做德龍啦。 係啊，喂，呢種都算係 愛嘅表現啦。 係啊，即係追隨啊，你有嘅我都想一齊同你一齊擁有，一齊分享咁樣。 不過好老實講啊，其實佢係美國而家第一個嘅第一先生，可唔可以講啊嚇？ 第二先生，第二先生。 第一定第二，佢 因為你係總統嗰個先係 first lady 啊嘛，佢 vice president。 佢係第一個 first man 啊，叫做。 哦，但係佢本身算唔算係第一丈夫㗎？ 第一丈夫咯。 嗰個副總統嚟嘅啫。 我知，咁但係都係咁叫。 好啦好啦好啦。 咁啊，佢都犧牲好大啊，話佢要而家都辭埋工添啊。 嗯， 專心一意咁樣去做呢個叫第一先生。 係係啊，咁啊亦都有幫佢助選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呢一個關係咧。進入公眾視線嘅啦，而家就會完全捆綁進入公眾視線。 係冇錯啊。 係啊，咁究竟何錦麗之後會唔會變成咗咧？你知道大家成日估噶嘛？啊，你話如果拜登、哦、突然間咧想唔撈啦， 咁啊， 因為一啲原因，咁佢就真係變咗。 係啊，第一個嘅女 係咪呢叫咩 first husband 喎？ 係咯。哇！就更加即系会升格。不过喺佢嘅爱情故事都话咗俾大家听，即系唔使话担心。哎呀，过咗三十岁啊，嫁唔出啦，呢样嗰样。 咁咪四廿九喎？ 四廿九岁系嘛？我哋你睇下呢几排都有好多呢啲古仔啦。 汤仪啊， 喂，汤仪都唔系好大年纪， 系啦。哦，即系我你话突然间有啲喜讯传出嚟， 系啦， 喜讯 系啦，系啦。咁啊，好多都 朱丽文咯， 系啦，四十岁到先至即系结婚，所以姊妹们。一定是有希望的、 不过同一时间我看到他们做另一些特辑，就是年过四十仍然未嫁的女神， 那几时都有的啦，这些故事 没错没错，祝福大家啦， 没错。那这首歌啱晒是不 是？因为呢何锦丽你知道她有这个牙买加血统的，刚才我跟彭晴在研究过牙买加来讲最出名的，除了你说什么 Bob Marley 之外呢，咁其實呢一位咧都係即係當年都幾流行嘅一個嗰啲 rapper 歌手嚟嘅。呢隻歌咧，我估咧，我代啊任德龍送俾何錦麗啦，稱讚佢啊，Beautiful Girls， 嚟聽下。J. Young, Sean Kingston, you're way too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it'll never work. 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all.We fell apart, 'cause we both thought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Lasts forever.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to get ourselves sprung. Oh, we didn't care. We made it very clear. And they also said that we couldn't last together. Last together. See, it's very divine. You're one of a kind, but you mash up my mind.They get declined, oh Lord. My baby is driving me crazy. You're way too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it'll never work. 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over, damn all these beautiful girls. They only wanna do you dirt.99 watching movies all the time. Oh, and I went away for doing my first crime. And I never thought that we was gonna see each other. See each other. And then I came out, mommy moved me down south. Oh, I ain't with my girl who I thought was my world. It came out to be that she wasn't the girl for me. Girl for me. See, it's very.You're one of a kind, but you mash up my mind. You have to get declined, oh Lord. My baby is driving me crazy. they say it's over. Now we're fussing and now we're fighting. Please tell me why I'm feeling slighted. And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better. Make it better. You're dating other guys. Sean Kingston 啊，呢一只歌啊， 叫做 Beautiful Girls 啊，差唔多十几年咯。嗰阵时呢一位十零岁嘅僆仔牙买加嘅，即系叫做电子 rap 嘅神童啊。 哦， 咁啊横空出世呢个 Beautiful Girls 咧，就即系扫咗好多啲即系奖项啊，销量都好高嘅咁样。 学多一样嘢 啦。系啊，不过我头先都特登 search 翻，因为毕竟佢有好多年咧冇进入大家的视线咧。 真系唔 记得。咁我即刻 search 嗰啲新闻咧，都系啲大家利是新闻嚟噶。话佢唔知偷珠宝咧，俾人拉咗咯。系啊，咁啊呢只歌就 Beautiful Girls 啊，我哋记得。嗰陣時比較美好嘅 Sean Kingston 希望呢個何錦麗咁啊，你繼續可以即係做好你呢一個第一副總統啦， 係啦， 呢個角色啦嚇。 阿德龍啊，繼續啊，即係學習下啦， 學習下嗱。如果佢哋真係想再學習多啲啦，因為我見阿德龍既然咁中意學呢啲即係中華文化啦，咁啊嗱呢度咧雖然我而家要介紹嗰個咧就唔係中華文化，不過咧係亞洲嘅文化嚟嘅。亞洲文化佢亦都應該可以了解一下嘅，就係亞洲嘅日本咧。佢哋推出咗一本漫畫咧，先話俾你聽咧，佢哋嗰個即係轟動係點咧？第一斷市，好似而家香港嗰啲樂壇嗰啲碟咁樣咧，就斷市，又唔係鬼滅之刃喎，係啦，我又唔開股主喎，佢唔係鬼滅之刃啦，佢斷市，咁咧電視台介紹，咁咧好多家長睇完之後咧，都話都想買本俾小朋友睇。 咦？話作業嚟㗎？ 係啦，又唔係作業喎，係啦，嗱，如果你話作業嘅話咧，咁就家長想買啦，小朋友就抗拒㗎嘛。今次咧就話小朋友都。中意，佢话咧，我觉得好好啊，我咧而家每日都会睇啊，而夸张到咧，佢话其实学校咧都会赞成咧佢哋睇。 哇，咁好呢本书咩嚟噶？ 系啦，学校都话赞成佢哋嚟睇，咁咧有啲人咧叫做成年人啊，佢就话啦，如果我当初已经睇过呢本漫画。可能我的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咁样 咁紧要快啲讲。 好啦，呢本漫画咧就系话咧叫做日本小学里面嘅礼仪漫画礼仪书。 哦， 佢系一本漫画，但系就教你咧点样做礼仪嘅。咁啊，2019年出版嘅，咁啊专门俾啲小学生睇嘅。咁点解话会咁红咧？同埋咩叫礼仪嘅教法咧？ 教啲乜嘢咧？ 嗱，第一佢全部就系用嗰啲日本好可爱嘅公仔画风啦，所以一啲都唔闷嘅。第二。佢咧就係用漫畫咧嚟講解咧各種待人處事嘅禮儀，譬如話點樣應對咧俾人欺凌嘅問題啦。佢有啲情況嘅，所謂嗰啲係啦，佢有啲所謂實況嘅處境嘅。譬如咧，佢第一句就話：有新同學入到嚟我哋班房啊，佢可能係插班生啊，定係咩都好啦。點同佢傾偈咧？咁啊，如果你唔教嘅咧，啲小朋友唔知點傾偈啦。佢就咧又俾個幾個場景俾你，佢話。嗱，你咧可以問下佢對方嘅星座或者血型，打開話題啦。 哦、 或者你可以問下佢，你最中意咩藝人啊，或者中意邊個球員啊咁樣。第三咧就問下佢一啲咧有興趣嘅嘢，就打開話題。咁然後咧，譬如你可以讚下佢，你個髮夾好靚喎，咁樣。 哇，好老職喎、 啊。係啊，但係小學生啫嘛。 我知，我明白。 係啦，咁譬如有啲咩情景咧？佢話。如果朋友向你作出一啲你觉得唔啱曳曳嘅一啲邀请， 唔好啊！ 你点样拒绝佢咧？嗱，佢唔系犯罪，佢系话啦，不如我哋咧放咗学之后咧一起玩手机游戏啊！但系学校规矩唔准带手机。 系咯系咯系咯。 佢话你点样拒绝呢个朋友咧？佢就话惊拒绝又嬲，因为好多时候你就会朋辈影响啊嘛。佢教你啊三个步骤，第一咧就一定要同佢讲，但咩唔玩得嘅，唔玩得嘅。第二唔可以就讲唔玩，佢要讲埋个理由。你知唔知道学校唔俾玩手机游戏嘅？然后第三咧，佢就会话不如咁啦，你放学之后嚟我屋企玩啦。咁佢话咧就可以照顾到咧对方嘅嗰个心情，即系唔会话我好心 拒绝咗你。 系啦，我乜嘢都冇得到一个 offer。喂，我中意佢第二个题目。佢呢個連大人都啱用啊！ 啱啊！我就係想講啊，呢本書咧都唔單止咧係即係你話小學生啱用，其實咧即係俾一般人咧唔係好擅長社交嘅話咧，其實都啱。同埋咧啊，佢都幾好喎，因為佢係小學啊嘛，佢用翻啲小學生嘅語言啊。 系 嘛，咁我比較容易啲令大家明白咯。 冇錯啊，咁因為咧佢有好多我見佢首先個封面咧好粉紅色噶、你直情以為咧係一啲少女周刊漫畫咧， 譬如 係啊，你見到啦，有粉紅色大眼公仔，所以好多大人都話咧，如果我細個都有睇中呢一種禮儀漫畫嘅， 就唔會搞成咁啦，係咪？ 我而家應該可以認識到好多朋友噶啦。 咁啊，用一个漫画嘅方式，即系令到大家明白，喂，礼仪呢啲嘢，即系社交呢啲嘢，真系学一世噶嘛。诶，我都想要睇下呢本书啊，曾志豪。 咁我哋下个礼拜系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要好有礼貌咁同你讲声 sayonara。 Bye bye。